时间3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又见面了，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我们是一档新闻类型的科学节目，会来关注呢生活当中的科学。要来说一说啊，最近的科学事件，那非诺贝尔奖莫属了。随着呢诺贝尔经济学奖呢不久之前的揭晓，大家呢举世瞩目的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呢，每个奖项都已经算是颁发出来了。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回顾2015年已经颁出来的这些诺贝尔奖有哪些可圈可点的地方。先来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王余生。欢迎王老师，您好。 你好， 王老师啊，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知道呢，您也是一位老科学家、老科普专家了。之前 也70多岁了， 那就更要感谢您了。70多岁、来跟大家来讲一讲诺贝尔奖啊。其实呢，关于诺贝尔奖，我们很多朋友呢都了解，这是全世界的最高级别的或者最受人瞩目的科学奖项了。对于科学家而言，能够得到这个奖，那是自己科研成果莫大的一个肯定。 是的。 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今天也在北京的街头呢做了一个采访，先呢去了解一下各位听众、各位老百姓，大家对于诺贝尔奖都有多少的了解。一会儿我们再跟各位聊一聊这2015年的各个奖项都是什么。来，我们先来听听各位市民对于诺贝尔奖都了解多少呢。 您了解诺贝尔奖吗？ 我就知道它好像是瑞典的吧，中国有很少人得到诺贝尔奖。我就知道诺言好像获过诺贝尔文学奖吧。 他没有数学奖。 不了解。 不了解。谢谢。 诺贝尔就是发明炸药的那个人嘛， 瑞典颁的嘛，然后是以那个诺贝尔命名的。现在是分为就是生理学和那个药学方面的，还有就是这个文学方面的。 经济学，就是说市场的需求曲线是由市场上每一个消费者的需求加总而来的，但是实际上呢，你发现食物跟它的这个模型是不相符的，于是 Angus Stilton 就做了这个相关的研究。 诺贝尔创立的没有数学奖。 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奖的获得者屠呦呦嘛，她发明了青蒿素，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女性的诺贝尔获得者。 顶多看一下最近有谁中奖吧。关注比较多的就是那个，那不是是那个叫什么屠呦呦啊，是不是？然后获得这个医学奖。 过去吧，连听说都没。现在吧，咱中国人也获奖了，而且和咱们越来越近了。 就像刚才我们采访的这位听众说的一样，离咱们越来越近了。那是因为今年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呢，其中有一位得主就是屠呦呦。我们再次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中国科技馆原馆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王余生。欢迎王老师。 好的。 王老师，刚才我们听到了很多听众呢关于诺贝尔奖的各种各样的陈述啊，有人说的还挺对的，但是也有年轻人不了解。还有一位年轻人说啊，我就知道最近谁谁谁中奖了啊，这个词儿很有意思。 不太好， 您觉得用中奖是肯定不合适的， 不合适， 这不是彩票，对，肯定是获 奖项。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呀，顺着时间往前来捋一捋，从今年第一个奖颁出到最后一个奖颁出，这几天分别哪些奖项是什么？您也给各位呢解读一下这些奖获奖的理由是什么？ 对， 来，时间回到2015年10月5号的17:30，那天啊，我这手机上突然弹出来的一个新闻，一看呢是，哎呦。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奖，之前我就听过他，也了解，曾经得过拉斯克大奖，那个时候就说这是诺贝尔奖的风向标，然后我就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面转了一句话，也把这个新闻转进去，我说终于等到你啊，怎么讲终于等到你，就是中国人想得一个这个数理化这个领域的诺贝尔奖已经是好多好多年了。 对， 另外呢，这个屠呦呦大家认为说他的这个贡献足以获得诺贝尔奖，所以终于等到你。您跟大家再来解释解释这个青蒿素包括屠呦呦获奖的意义在哪儿呢？ 哦，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有一个诺贝尔奖的情节。 对， 因为诺贝尔奖是从1900年开始颁，100多年了。 嗯， 而我们中国的科学家呢，还没有在本土的科学家，中国国籍的科学家获得过诺贝尔奖。 嗯， 1957年，李政道、杨振宁他们是在美国做出成绩的。 对， 后来又有几位这个华裔的科学家获奖，一般都是美籍，有一位是英籍。 嗯， 那么这100多年来，我们中国人都希望我们在本土的科学家能够获得一次诺贝尔。科学奖，结果终于今年实现了。 对， 而且拿到这个奖的是我们一位85岁的老太太。 哦， 开个玩笑，这个诺贝尔奖可是不颁给逝去的科学家哟。 对， 一定要活得足够大的岁数。比如说，这次的那个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除了这个我们中国的 屠呦呦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项目，是有一位85岁的爱尔兰的科学家和一个80岁的日本的科学家获得，那是最老的三位 对 分获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对，咱们今天呢一说到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2015年的奖项，大家下意识就觉得是屠呦呦，因为青蒿素的发现以及他在整个的这个药品的研制过程当中做出的突出贡献，这个事儿现在随便问很多人大家都能够讲出一点来。但是啊，我们还是因为屠呦呦获奖掩盖了其他二位科学家的光芒。 哎，对了， 他们也在对于人类的疾病的治疗这一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的贡献是什么呢？ 啊，他们主要就是成功的这个分离出了一些类似于像链霉素这样的这个抗菌素。 嗯。 这个日本的科学家大生智是从土壤样本中分裂出一种可以产生生物活性化合物的新型的链霉菌种，而且在实验室里边成功的培养出了这种链霉菌。 嗯。 它对于这个一般说来大肠里边活动的蛔虫这样的寄生虫病有特殊的效力。 对， 然后呢他把他的这种培养基给了那一位这个爱尔兰的科学家。他呢就本事更大一点。他把日本科学家的这个培养基放大了这个链霉素的效力。而且呢成了一个高效的衍生品化合物。那么应该说日本人培养出来的，它的名字叫呢维霉素。阿维霉素。而我们的这个来爱尔兰的科学家把它扩大成为一个伊维菌素啊，就可以大大的高效的杀灭大量的寄生虫，主要是肠道里边的类似于蛔虫这样的啊，一些尸虫，他们对眼睛有危害，他们对淋巴有危害，所以他们两个人是联合获得了这个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的一半。屠呦呦是单独获得了一半。 哦，对，就我们也是看到了，说屠呦呦是分享了其中一半的奖金，虽然是三个人得奖，但是呢，屠奶奶得了其中的一半。奖金其实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个科学的成就，大家呢也是通过这个奖认可了科学家对于整个人类做出的贡献。其实呢，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两个获奖的奖项是杀灭了对于人类而言非常重要的两种小虫子，不能说完全杀灭吧，但至少说有效的抑制，比如说一个是疟原虫导致疟疾，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咱们刚才讲的蛔虫。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肚子里还生过蛔虫的， 都很多人都生过。 对，我不知道现在的小孩还有没有啊？ 没有了， 也没有了， 因为现在独生子女比较多，医疗卫生条件比较好。 对， 我小的时候就长过蛔虫。 对对对，我就一直以为说是不是大家小的时候都要长蛔虫，原来是那个时候医疗条件不够好，长蛔虫会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你就爸妈看着这小孩吃的东西挺多，但怎么还面黄肌瘦的，其实都是被蛔虫吃了。 对对对， 还像您说的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病，尤其是像在一些经济不太发达的地区或者落后的地区，公共卫生条件不好，疟疾像蛔虫都是很容易流行和高发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三位科学家的贡献是非常的巨大。我们 再补充一点，我觉得这个屠呦呦关于青蒿素的发现，它就是专门治疗疟疾，这个是特效药，而且是从中医中药有关。那么另外两位科学家的这种工作呢，他除了治疗蛔虫以外，还可以治疗其他的寄生虫病。 哦， 所以国有千秋。 对对对， 所以他们分享。 还有您刚才提的那一句也很有意思啊，说这科学家呢一定要保重身体，一定要这个非常非常健健康康的继续呢这个度过每一天，才有可能拿诺贝尔奖。 不过我告诉你啊，科学家可能都是长寿的。举个例子，我刚才跟你们讲到57年，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杨振宁，他们获奖的时候刚刚30出头。 哎呦， 现在李政道是89岁，杨振宁是93岁，都健在。 哎呀，真是厉害， 比屠呦呦的岁数还大几岁。 您有没有研究过科学家长寿的原因是什么呀？ 可能是他们，有人说科学家就是长不大的孩子，因为科学家就是对未知事物充满着一种好奇心和求知欲，而孩子们也都是天生的科学家，他们与生俱来的都有对这个未知现象的一种惊讶的态度，所以孩子们保持一颗童心是永远不老的。 对对对，哎呀，您这番话说的正好，保持一颗童心， 是 有童心在心，其实你每天的生活呀，你的心理影响到生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会不一样的。 对， 我觉得这个是科学家们除了本身的科学成果以外，给咱们普通的听众也可以带来一些生活当中的启示。来，时间再往下走啊，王老师，时间呢到了10月6号，也是在下午5点半左右。这个时候呢，颁发出来的是物理学奖。 是的， 物理学奖的两位获奖者呢是加拿大的物理学家阿瑟麦克唐纳和日本的物理学家呢尾田龙章。 对， 这两个人呢获奖的原因呢是跟一个听不懂的词儿有关，叫中微子震荡。 对对对， 这是个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他们就足以得奖？ 是这样的，就是你们可能都知道质子、电子、中子。 对，学过物理的都知道嘛。 质子是带正电，电子带负电，那么中子是不带电，所以中微子这个中字，它也是指它的电性是中性。然后微呢是指它很微小，所以叫中微子。那么这个中微子一般认为，最初发现它的时候都觉得它不带，它不仅不带电性，而且它还没有质量。而且这个中微子很奇怪，它穿透能力很强。 怎么叫穿透能力强？ 就是说那个中微子小的呢，它可以，比如说每一天我们可以有5000个，这个中微子同时经过你人的身体， 它就穿过我的身体了。 是的，没有任何害处。所以有人觉得它没有质量，它也不会变化，它是非常这个一种幽灵一样的东西。但是这两位科学家，日本的科学家和加拿大的科学家，居然发现了有质量。不仅中微子有质量，而且中微子还可以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中微子会出现一种这个突然之间消失的现象，也就是它变成别的东西了，那么它就发生了震荡，所以震荡是这个含义，是发展变化的含义。 哦，那它这个震荡跟它有没有质量这件事情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啊，因为如果没有质量它怎么整当啊，它都完全是像幽灵一样的，只有有质量的实体的东西它才可以发生一些质量上的变化呀，或者性质上的变化。那举个例子啊，好像你给我提供了一个材料，我一看很有意思，我们说十一放长假，我们十个人啊一起走，哎呀到了目的地发现少了几个人，怎么回事？原来这几个人没有少，他们变成另外的东西了，另外的人了。 哦，我跟您说为什么少了几个人 啊， 因为他们吃大虾去了。 哦，对， 被留在那儿了。 哦，太贵了。太有意思。 不开玩笑了，来再讲一讲。那这个我们回到物理学讲来说啊，中微子震荡你也跟大家解释了一下什么是中微子，它为什么有这个震荡的现象，是因为和有质量有关系。但是啊，我的感觉是这个诺贝尔奖尤其是在物理学领域颁出来的奖，是不是跟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离得都太远了？我给您举个例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2013年的诺贝尔奖颁出来的那个奖项是希格斯玻色子。 对对对， 这是什么意思？跟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它是这样的，就是物理学是研究这个物质世界的基本规律。那么现在这个我们进入新的这个科学技术革命了，我们对一些基本的自然界的问题，包括这个物理学的基本问题，比如说这个世界的几大起源问题，宇宙的起源、物质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人类的起源、人类思维的起源，这些问题都要搞清楚。另外所谓的啊，我们讲的电子是带负电的，居然有正电子，我们讲还有什么黑洞，还有什么虫洞啊，像这样一些非常基本的一些物理因素、物理概念，我们也要把它搞清楚。实际上搞清楚，表面上看来它对我们生活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但是这种基础的这个研究的成果对于将来应用研究的作用那是非常大的。 对， 所以现在我们物理学里边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实验设备，是不大容易取得诺贝尔物理学的成就。 哦， 所以我在这儿也只是很片面的说，我听到有一些科学家讲过这样的话，说在我们国家，我们本土的科学家现在要拿物理学奖，很难了。不像李政道、杨振在那个时候，他们利用的是国外的、美国的先进的设备啊。 对， 在我们中国，比如说我们有了正负电子对撞机，那这个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有的。那欧洲的强子对撞机那是比我们的规模大多了。所以说它需要有一定的实验，因为他们研究的都是高能物理、粒子物理。粒子之为，我们说物质由原子分子组成，分子由原子组成，原子由基本离子组成，质子、电子、中子，还有别的基本离子。那么基本离子又有夸克组成。又研究这种细微非常细的东西啊，它需要那个物理的这个精确度、度量等等都要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所以我们国家像这种大科学的设备还存在问题。 照您这么说，这是一烧钱的事儿。 是烧钱的事儿，你说的非常对。所以物理学，我们有很多物理学家，比如说去年2014年，我知道当时有几个热门的华裔物理学家可能和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是他们都是在新中国出生，就是1949年以后出生，然后改革开放以后上大学，但是最后是跑到美国去念博士学位当教授，做成绩的，所以这一点我们也要努力的让我们国家呀多多的培养人才，同时也要多多的引进和这个自主创新一些新的仪器设备，这样才能。 您这也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思路，尤其是在这个高能物理的领域，得需要非常好的设备。其实呢，背后是钱的投入。我觉得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思想观念的改变？我之前呢也是看过一些材料，说咱们呀，是不是因为这个实用主义的影响，觉得科学研究应该是能够转换成为实际生产力的，对于一些基础研究并不是那么重视。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我这个道听途说来的，是有这个存在的意义吗？ 那我给你回顾一下，我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考上中国科学院当研究生院，去学数学。到了1980年代，我们数学家就说，哎呀，我们这个数学一定要跟生产实验相结合。为什么呢？1980年代我们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方针是四个字，两句话，一个叫面向，一个叫依靠。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科学研究一定要面向经济建设，而经济建设一定要依靠科技进步。所以 把这个科技科学就给生产经济就完全当成一回事了。 哦， 所以你有一些基础研究不能够用于经济或者生产实践，就认为你是空中楼阁，你不值得研究。那我现在问你，我是学数学的， 嗯， 那个陈金瑞的哥尔拜猜想， 嗯， 有什么实际应用？我坦率告诉你啊，现在时间不多， 嗯， 我当过中国数学会理事，我问过我们数学会的理事长杨洛，我说，请问你这个陈金瑞的哥尔拜猜想在生产实践中有什么应用？ 嗯， 杨洛告诉我没有什么应用。 啊， 它就是一个纯粹的一个数学难题的解决，就是一个逻辑思维推理，它不一定有什么用处。所以我们现在要改变那个观念。 嗯， 大多数的，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的科学研究都可以应用于生产实际， 嗯， 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嗯， 但是还有一些科学研究，它是有教育功能。它是培养科学精神， 嗯， 它是作用于人类的心灵， 嗯， 它不一定有实实在在的用处，所以我们一定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也要拿一些钱来搞航天， 嗯， 那么我们的航天实际上我说的难听一点，那比起前苏联和美国落后了几十年，但是我们要搞， 嗯， 为什么？我们也是一种对我们青年学生和老百姓的激励，就是我们要去探究宇宙的奥秘。 嗯， 至于有什么用，我们不知道。但是你知道探索的结果很有趣，你听说没有？ 嗯， 这个前不久说是啊，这个 火星， 发现了，哎，火星上有生命迹象， 有水， 还发现了另外一颗类地行星， 嗯， 是我们地球的兄弟。 对，那个开普勒四五二 B 嘛， 哎。对对对，哎，你说这个多有意思啊！ 对 对， 所以说。我们要对科学研究，对那些纯粹的科研人员，他们不计报酬，不讲时间啊， 嗯， 这个我们也要有崇敬的态度，不要去指责他们， 嗯， 又是在象牙塔里边研究了。 嗯， 那我们这次研究这个基本离子的，研究这个啊西格玛离子，就是你说的，还有这次研究中微子的， 嗯， 那都是一时还看不到它有什么用处。 对，哎呀，您讲到这儿，我的感觉是说，整个人呢，对于地球、对于宇宙啊，对于这么大的层面的认识是很有限的，好多东西我们没有了解到，甚至啊，对于本身，例如说我们现在在科学当中的一些进展， 嗯， 对于这些进展本身也不见得说完全了解它能够有什么样的用，但是并不意味这样着咱们就不往前走了。 对， 有可能技术再往下走，你进入到，某一些领域的时候，你会发现之前的基础研究是很有用的，在那个时候有着成熟的研究成果就可以立刻变现， 嗯， 例如说我们现在运用的在电子消费品领域的很多一些技术，比如说像纳米级的技术， 对， 像很多手机的芯片都是用纳米级的这个技术来去生产， 嗯， 在手机或者这个消费品电子消费品普及到现在的这个程度之前，没有人想到说这个纳米级的技术还能够运用在这个领域，大家是在想是不是医学啊或者其他的领域啊，我觉得这就是技术先行给人类的生产包括高科技的体验所带来的好处。 对，你想一想，一个纳米是十的负九次方米， 嗯， 那么细微的情况下，但是在纳米尺度的物质，它具有特殊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是一门应用极为广泛的新材料。 对， 所以纳米的科学研究推动了纳米技术的发展， 嗯， 纳米技术的发展又推动了新材料和我们整个科学技术的前进。 嗯，哎呀，今儿真是跟您聊的太有收获了。 嗯， 咱们再接着往下走，王老师。 嗯， 但是走之前呢，我看稍事休息一下。 哎，可以 啊。 我们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再来说的是，我们今儿呢是回顾2015年的诺贝尔奖，其中呢相关的科学技术这一部分的奖项。来，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继续欢迎呢我们本期节目的嘉宾来跟大家讲述，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发送短信之10628821828，关于今年诺贝尔奖你了解多少。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王余生。再次欢迎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嗯，你好。 咱们呢顺着时间呀，再跟大家说，之前呢是提到了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以及物理奖，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要说的是在10月7号颁出的化学奖。化学奖呢一共是有三位科学家获得，托马斯林道尔、保罗莫德里奇以及阿奇兹桑卡，他们获得的奖项的内容叫 DNA 修复的细胞机制研究。 啊，这个听起来又有一点抽象，这是个什么意思呢？ 哦，是这样的，这个 DNA 的双螺旋结构啊，是在1953年，由这个美国的一位这个25岁的生物学的博士，叫俄森，和一位38岁的一个老博士生，还没有拿到博士的英国剑桥大学康文提奇实验室里边的一个物理博士生，两个人合作搭起了一个像麻花又像梯子一样的模型，就叫做双螺旋模型。它是在分子层面上来了解我们人类遗传的这个原因和信息。结果发现呢，过去就认为这个遗传基因是不会变的，就是个 DNA， 它怎么样也不会有变化，也不会坏。但后来发现 DNA 不是这样一个状况，它有时候也要遭到一些破坏，也会影响这个人的身体，和它的遗传。所以这种情况下呀，对于受了损伤的 DNA 就要进行修复。你说这个多有意思啊！所以这三位科学家都从分子水平上解释了这个细胞是如何修复损伤的 DNA， 以及如何保护这个受了损伤的 DNA 里边的遗传信息还继续存在。所以为我们了解这个活体细胞是怎么工作提供了最基本的认识。 就是说咱们的细胞或者说 DNA 层面出现了一点小问题会自动修补，这个修补是怎么运行的？ 是的，因为它牵涉到这个生命体会衰老，因为 DNA 受到了破坏，细胞受到了破坏，生命会衰老。另外呢， DNA 受到了破坏，有很多这个细菌病毒就容易乘虚而入。比如像所谓癌细胞，它就会疯狂的生长。所以像一些癌症，像一些重大的疾病，都和基因组不太稳定有关。所以说呢，这几位科学家就研究这个对于 DNA 受到了损伤过后，我们怎么去修复它？怎么保护我们的遗传信息？这样对于新癌症疗法和对一些重大疾病的这个疗法都有直接的关系。比如说这个对遗传病人发现他在遗传基因上出了毛病，我们就采取定向的基因治疗。那个叫谁啊，苹果的那个 乔布斯 他就是得了癌症，胰腺癌。 对，胰腺癌 就是跟这个有关，就用 DNA 的定向的叫做打靶，定靶治疗，维持了他好几年的生命。所以这个在生理学和医学讲里边对于这个人体的健康，是很有益的。而现在我们那个化学奖，有人说也越来越像生理学和医学奖。 对啊，这个我就很想问您，您刚才讲的都是和这个身体啊有关的，它本来是不是应该得那个生理学或医学奖，怎么它跑到了这个化学奖的领域呢？ 因为它也是化学元素的变化呀，化学就是变化的学问。那么你受到了损伤就变了，你再去修复它也是变了，而且在分子层面上来进行修复，那也是可以写出分子式的呀。那不就化学吗？化学一天到晚都在氢离拉加入塞法皮美盖斯贝雷彭宇加恩托碳硅锗锡铅啊，那个门切夫周期表，那都是在元素的变化。所以在 DNA 就在分子层面上，过去叫细胞层面。所以过去数学都用不上在生物学里边，现在有一个学科叫生物数学。所以说这个化学奖和这个叫做什么和生理学和医学奖联系更紧密了。甚至我刚才讲的这个 DNA 双螺旋结构是一个生物学的博士和一个物理学的博士生联合起来发现的。所以今后啊，数理化天地生都会联系得很紧密。有人说很遗憾没有数学奖，不要紧，经济学奖里边好多就是数学家，因为经济学它需要建立数学模型。所以很多数学家就跑到这个经济学奖里边去拿奖， 开拓自己的领域了。对，刚才您说了一下这个化学奖是从 DNA 的层面研究了细胞 如何自动修复的机制、 嗯、 当我们知道它运行了这套规律的时候，其实就很容易做到人为也去模仿或者去干涉它的这个修复的机制、 啊、 从治疗疾病的层面就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您刚才讲到像癌症就是因为在这个细胞的层面出现了问题，该死的细胞没死、 嗯、 就不断的在长、 嗯、 越长越大， 对对对、嗯、 最后把整个人的这个身体都长坏了、 嗯、 如果我们知道了细胞的修复机制，就能够很好的去进行运用。 是， 但是您说像我们现在只是在理论上的了解，距离实践的操作是不是还会有一段路？比如说解决就是这个癌症问题。 那当然，那不然为什么现在还有很多名人都死于癌症呢？但是癌症的机制我们已经搞清楚了，就是基因治疗是很大的一个方向。比如说过去啊、 嗯、 对了，我们搞科普的人随时也要根据这个科学发展来改变我们的观念。比如说过去我们讲你怎么才能够健康长寿， 嗯， 那就是你要有科学的文明的健康的生活方式。 嗯， 好像天生的疾病那是很少的，没有想到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人类的所有疾病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都跟基因有关， 对， 都可以用基因治疗来解决。 嗯， 所以对 DNA 的研究，对细胞生理的研究，对那种啊 DNA 的损伤和修复的研究啊，对于那些癌症和重大的疾病的这个从源头上从基因细胞那个层次上的研究，越来越成为我们当今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基因工程的主流。 嗯， 而且我们的信息时代从1945年的这个第一个电子计算机发明到现在已经整整过了70年了，我们总有一天会要进入到了新的一个时代，那就是由信息时代进入到生物时代。 嗯， 有人说可能最近10年，有人说20年，反正我不一定赶得上，你肯定能赶上。 哎呀，我们都能看得到。 哎，但是这个新的所谓生物时代，它也会跟物理学、 嗯、 也会跟化学，也会跟这个信息科学技术紧密的结合。比如说你刚才讲的生物芯片， 嗯， 像这些问题都是一个大科学、 嗯、 都是一个新的科学技术的综合。 对，哟，今儿跟您一聊，我真是觉得现在诺贝尔奖啊，和这个50年或者100年前呢，已经不太一样。之前比如说有某位化学家，我突然呢，哎，搞出一个什么配方，或者我用了什么一种方法质检，我就可以获得一个诺贝尔化学奖。 嗯， 但是现在会发现，这个研究的领域越来越微观，越来越小，而且和人的这个身体健康有着很直接的关系。另外呢，也是各个行业，就是各个领域之间的这个交叉已经是越来越频繁。以前你是你的，我是我的，现在大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都是彼此离不开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科学共融的一个大方向。 是的，那就是科学的综合性。而且你发现没有，现在每一个奖项经常要拆成两个、 嗯、 而且拆成三个、 嗯、 那就是因为具有诺贝尔奖水平的这个研究成果和研究人员越来越多了，这第一。第二，过去很多年轻人可以得奖，现在岁数越来越高，为什么呢？有很多东西都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验证。 嗯， 比如说青蒿素，那是1971年、72年，到现在也是40-50年了。 对 啊，你比如说那个你说的那个西格玛粒子啊什么的，那、 嗯、 是半个多世纪了。 嗯 啊，所以说要经过一个很长时间的验证才能够决定能不能获奖，所以就把这个获奖人的年龄就越来越放大了。 对， 不过好在刚才讲的科学家是长寿的，他们能够活到给予领取他们应该得到的荣誉。 在北京也有很多的科学家， 嗯， 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呢也听我们的节目，我从别的渠道呢也了解到我们节目收听的科学家的群体还是挺多的。 是的， 希望我们的听众当中的科学家们未来也能有您的奖项获得诺贝尔奖啊，每年到了9月份的时候就在家接电话吧，啊，看看有没有人给您打电话， 对 啊，通知您得诺贝尔奖。但是呢也祝愿您身体健康，将来有一天得到这个奖项的时候呢，也可以让更多的中国人呢为之兴奋。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是这样的。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播者，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